周氏和孔氏都渐渐开始感受到来自王氏的压迫力，不然周氏季也不会主动和罗兰交朋友了。可是一颗核弹扔下去，整个局势忽然混乱起来，让大家有点分不清谁才是敌人，谁才是朋友。或者更准确地说，除了自己之外全是敌人，只不过分不清谁的威胁更大而已。对于这颗核弹，周氏的心情是很复杂的。实验体是让他们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如果没有这颗核弹，他们还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实验体的问题。让他们自己用火力直接覆盖整个74号壁垒，他们是不愿意的。现在庆氏也算是帮他们解决了这个难题。大家都明白，庆氏也是等事情无法挽回之后才投放的核弹，看样子也是不想伤及无辜。但这一颗核弹下去，74号壁垒附近就算是废了呀。你庆氏既然有这种魄力，直接用核弹来解决实验体，那实验体在你自己地盘上时，你咋不用呢？所以周世纪觉得与庆氏的建交也需要先放一放，等他们看清楚局势再说。时间一天天的过，有希望传媒的记者不远万里跑去庆氏，想要问一下庆氏对此事怎么看，是否会自己放弃核武。结果庆氏的回答就太让人惊讶了，庆氏的新闻发言人当中疑惑， 这核弹并不是我们发射的，为何王氏要把矛头指向我们？难道现在财团说话都可以胡编乱造了吗？ 记者们当场愕然，就在全天下都以为这是庆氏所为的时候，庆氏自己竟然并不承认。这时候再回想起来，好像并没有什么证据说是庆氏干的呀。各个财团也无语了，大家都心知肚明，中原的核试验基地都被暴徒给摧毁了，只剩下庆氏仍旧有这个实力，但他们确实没有这个证据啊。庆氏这是明摆着要耍赖扯皮了，也不知道是想拖延时间，还是想把这滩浑水搅得更浑一点。还没等大家琢磨清楚呢，身在孔氏做客的罗兰竟开始公开接受采访了。按道理讲，现在罗兰最应该做的事情是离开中原，回到庆氏的地盘上去，连周琦也苦苦劝说罗兰赶紧离开。这要真是财团联手通缉，他周琦也保不住罗兰呀。可罗兰非但不走，还大摇大摆地开始接受采访了，你说气不气人？罗兰面对记者的时候沉痛地说道， 可别随便栽赃我们庆氏，王氏说是我们丢的就真是我们丢的，很多人都知道暴徒在西南想要摧毁我们的核试验基地，可暴徒不也没找到吗？我们都没有这玩意儿，他们怎么找啊？王氏可不能随便诬陷我们啊。 记者懵懵的。 那您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待呢？ 罗兰更加沉痛了，几乎落泪。 不管是谁炸的，反正我感觉炸得好。据希望传媒的记者说，那时候74号壁垒已经沦陷了，对吧？说明不管里面有没有幸存者，都会被实验体撕碎。我们庆氏可是跟实验体打了不少仗的，当初李氏壁垒被实验体袭击，我庆氏过去支援他们还损兵折将，令人惋惜的是李氏没有扛住实验体的攻击，我庆氏为了让李氏壁垒居民能够安居乐业，这才接管了他们的壁垒。 在罗兰口中，他们占领李氏壁垒俨然是从正义出发的，他们想去支援李氏，结果李氏没扛住啊，都怪实验体。这一副悲天悯人的语气就像是一个慈善家。罗兰一边擦眼泪一边继续说道， 不管是谁炸的74号壁垒，我罗兰首先感谢你们，你们替我西南百姓报了仇，替74号壁垒的居民报了仇，还替人类永绝后患。 说着罗兰对着镜头深深地鞠了一躬， 谢谢你们。 记者都傻了，等财团们看了记者的报道差点大骂无耻。罗兰旁边的孔氏财团成员等记者走了之后笑着说道， 哈哈，罗老板临危不惧啊，出了这么大的事情竟然在我孔氏做客还跟没事人一样，佩服佩服。 这不是假话，而是他真的佩服。 别的暂且不说，起码他要给罗兰的演技和胆色打100分。孔氏的人没有问庆氏到底有没有核武，他们做事从来不看证据的，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庆氏干的，根本不需要再去追问。却见罗兰眯起眼睛来，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不仅在你孔氏做客，过几天还要去王氏呢，我看谁敢动我。 等孔氏的人也走了之后，罗兰一下子瘫在沙发上，他问周琦， 哎呀，老子现在慌得一批呀、啊，你说他们会不会真把我绑起来呀、啊？” 周琦哭笑不得， 既然你这么担心，那就赶紧连夜回庆氏啊，前几天你出门在街上，壁垒里的老百姓都在你背后指指点点呢，我估摸着呀，去了王氏怕不是得有人在你头上砸臭鸡蛋。要知道现在王氏的官方媒体那些报纸全都开始将庆氏往大反派上塑造了呀。 罗兰起身看向窗外说道， 不能走，庆氏正值风口浪尖，庆诊也需要有人在中原把水搅浑，为了争取时间我不能走。 任小素在离开74号壁垒的路上问道， 老李，我一直很好奇你们骑士组织和清河集团到底是什么关系啊？外界都说骑士组织是归属于清河集团的，但我总感觉你们更像是自由人。 当周氏部队接到难民之后，任小素、周莹雪连同着李英允和秦生四人逃脱了队伍，他们都是不太想和周氏部队有什么接触，更别说什么辐射监测了。所幸任小素还有事情要去找洛城的希望传媒，于是四人结伴同行。老李听了任小素的问题便说道， 哎呀，其实这也不算是什么秘密，告诉你也没关系，在灾变之前骑士组织与清河集团只是有同一个老板罢了，双方并没有谁从属谁的关系，更像是两个平级的机构。后来灾变开始，骑士组织协助创始人拯救清河集团，双方的关系就亲密起来了，在此之前双方甚至很少打交道的。 原来如此。 这时候老李叹息道， 当初那些前辈们死的死，伤的伤，才保住清河这基业，如今庆氏掌握了核武，说不定哪天又要迎来一场灾变了。 我倒不这么看，我始终觉得武器还得看谁用，据我对庆诊罗兰的了解，他们不会滥用这种武器的。 好、哦、 老李诧异地看了任小素一眼， 小素兄弟对庆氏双雄很了解吗？ 任小素哭笑不得，庆氏双雄这么老土的称呼是什么鬼啊？他说道， 我以前就是住在西南，也是因为实验体侵袭才逃到中原来的，跟庆诊和罗兰都打过交道，我认为他们俩虽然不算是好人，但也绝对不算是坏人，还请你们骑士组织不要带着有色的眼光去看待他们。 任小素跟罗兰的关系可以说是相当好了，所以这时候帮对方说点话，让庆氏能少一些敌人，他还是很乐意去做的。只是老李听着这番话，忽然关注到了其他东西。他已经知道了任小素的名字，与任小北只有一字之差，而且身旁这少年也是超凡者，看样子也很强大。之前老李并没有多想，因为他们觉得骑士继承人就算活下来长命百岁，那也应该是年纪很大了才对吧，起码也是个中年人形象，所以并未往任小素身上多想。但现在他听说任小素也来自西南，心里终究有点犯嘀咕了。老李若有若无地打量着任小素，嗯，还算清醒。这他妈不会就是他们和实验体要找的人吧？不过老李并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把这个心事藏在了心里。双方到了洛城还会有交集，老李得先把细节捋一捋。任小素随口问道， 听说清河集团现在被许家许克执掌，许家又说他们只是替大股东管理，难道这许家真的那么公正无私，没点私心？ 别人我不知道。 老李被这话打断了思绪，他说道， 许家许克这一脉还是很正直的，并没有惦记过不属于自己的东西， 但许家其他人就不好说了。许克虽然是三代单传，但他还有些亲戚朋友，那些人倒不怎么安分。哎，算了，跟你说这个干嘛？ 任小素心中恍然，合着清河集团内部也是有矛盾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任小素他们在闸门口登记进入壁垒，因为有骑士随同的关系，一切都很顺利。不过任小素看到洛城门口进进出出的人很多，便问老李， 这些人我看很像流民啊，他们可以随意进出吗？ 哦，你说这个，他们很多人都有壁垒内的工作签证、贸易签证，在这个签证日期内都可以进出，当然晚上10点闸门关闭之前要出来，只有留学签证可以始终待在壁垒里面，直到学业结束。学业结束顺利毕业后，则可以直接领取居民身份证落户。 任小素觉得这还挺新奇的。 其他壁垒的孩子来考大学的人多吗？留民可不可以考？ 一旁的秦生解释道： 当然可以考，留民也可以考上大学的。而且清河大学还专门给流民留了一些指标，就是鼓励流民用知识改变自己的命运，只要考上大学他们就能成为壁垒人，所以洛城外面会有辅导班一类的东西，壁垒里一些老师很喜欢来集镇上赚外快，这也算是洛城的一条独特产业链吧。 任小素点头，这也算是给流民准备了一道上升通道，虽然只是一座独木桥，但也足够流民有个盼头了。秦生看了任小素一眼，继续说道， 我们曾经也想开放壁垒的，但你也知道这样会和其他财团树敌，所以只能用这种方法了。 理解。 任小素点点头，这个时代里但凡敢与众不同的人都是需要勇气的，清河集团能愿意给流民留一条上升通道就已经不易了，旁人有什么资格要求更多呢？ 不过就算只是这样也让很多财团不满了，经常会有财团代表来找清河集团商谈，希望他们可以和财团一样禁止流民进入壁垒。 说话间他们已经进入壁垒，闸门内已经有清河集团的车子等着了。老李让一辆车送任小素和周莹雪去希望传媒的大楼，而他们则迫切地要和其他骑士会合，召开一个会议。这会议是骑士内部的，最近发生了太多事情，其中有一些还和骑士有关联，所以必须赶紧讨论出个结果来。双方道别，同行到这里也就算结束了。来到希望传媒楼下，任小素下车看着希望传媒的大楼，看起来有些年头了，远没有壁垒里其他大厦有派头。光看门脸，很难想象这就是名扬天下的希望传媒总部。任小素跟门口的保安道明来意，说自己是来投放广告的。里面立马有商业部门的工作人员出来接洽。这位工作人员年纪不大，大概和周莹雪同龄，对方笑着说道， 两位是哪个公司的？想要投放什么样的广告啊？占多大版面？ 商业部的工作人员迎着两人朝大楼里走去。 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应玉征，是希望传媒商业部的主管，请两位到楼上聊。 任小素走进大楼后打量着希望传媒内部，工作人员来来往往的，也没有特别严密的安保，就像是很普通的办公楼。要知道希望传媒这些年据说树敌不少，得罪财团的次数简直是数不胜数，这样的公司不该小心谨慎一些吗？上了七楼，任小素刚出电梯就听到了一个洪亮的声音，似乎在训斥别人。只见一个拄着拐棍的老头正对一个年轻人说道， 新闻人要尊重事实，你昨天写的稿子有什么问题自己不知道吗？有没有调查过？有没有取证过？单凭自己的意向去吸引读者眼球的做法绝对要不得，这里出去的每一张报纸留给后人都必须是真实的，当他们几十年以后拿起一份现在的希望传媒报纸，就能立马知道今天的真相，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那年轻的记者说道。 可别的报纸也…… 别人是别人，希望传媒是希望传媒。你们别忘了，进这一行的初衷是什么？是名利吗？要名利的话，我给你们写推荐信去清河集团。而我们希望传媒要做的是尊重事实，记录历史。 年轻的记者不再说话了。应玉征对任小素和周莹雪两人笑道， 不好意思啊，见笑了，我们总编脾气不太好，两位这边请。 他将任小素和周莹雪带到了会议室里。任小素看到会议室的墙上都贴着红色的大字，实事求是。任小素当时没觉得那位总编对记者发火有什么问题，反倒更加信任希望传媒了一些。应玉征坐到会议桌对面，亲切问道， 两位是想投放什么广告啊？ 很简单。 任小素笑了笑，拿出一张纸条， 只需要把它刊登在第五版的下方，占据四分之一的版面。 应玉征接过纸条，那纸条上只有两行字，第一行， 不要让时代的悲哀成为你的悲哀。 第二行， 六一。 这就是任小素想到的办法了。既然希望传媒的报纸遍布中原，那么老王要是在中原的话，一定会买这么有影响力的报纸来关注时事。王富贵这人看起来整天乐呵呵的，但心很细，做事很靠谱。以前任小素还在集镇的时候，去老王杂货铺就经常看到他在看庆氏的官媒报纸，说是了解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不与时代脱节。所以任小素要在希望传媒的报纸上打广告，不管是颜六元还是王富贵看到这句话，就会立马想到他。这话他当着老王的面对颜六元说过，小玉姐甚至偶尔还会当着其他人的面提起，所以是一个很有标志性的话语。而下面的61则表示，他马上要去61号壁垒继续定居。如果老王他们看到这话，就来61号壁垒找他。这种暗示不算太隐晦，但只有老王和颜六元他们知道这代表着什么。应玉征看着这个纸条疑惑道， 您就刊登这个广告？ 一般来希望传媒刊登广告的人都是公司做企业宣传，例如卖衣服卖化妆品什么的暴利行业，而任小素要刊登的广告似乎没有任何功利性啊。该不会是某家间谍来传递密码用的吧？应宇征心里犯了嘀咕。这事儿希望传媒还挺经常遇到的，比如骑士最早的联系方式就是用希望传媒报纸传递密码，按照密码本在报纸上找字就能找到想要的信息。只是哪家间谍也不会这么高调的占用第五版啊，前四版是不接广告的，第五版价格又极其昂贵。应宇征看了任小素一眼说道， 不知道两位这投放的广告有何用意啊？ 只当是传递正能量吧。 那这六一是什么意思啊？ 任小素面不红心不跳地解释道， 啊，六一是儿童节，想要提前祝大家儿童节快乐。 应宇征当场就想说，我信你个鬼，现在离儿童节还远着呢。他耐心说道， 先生，现在才11月。 嗯，我们的广告一直投放到明年六一，需要多少钱？ 这下惊呆应宇征了，旁边的周莹雪也是一阵心疼。这第五版占四分之一的广告位，投放大半年时间得多少钱啊？应宇征大概计算了一下，然后对任小素说道， 抱歉，这个生意稍微有点大，我做不了主，您稍等。 光是广告金额就200多万了，而且问题在于他弄不清楚任小素和周莹雪的意图。没等应玉征出去多久，任小素就听到门外有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紧接着那位总编便推门而入。对方花白的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身上还穿着黑色的中山装，看起来精神奕奕。那总编来到会议桌前，拿起桌子上的纸条问道， 这就是两位客人想要刊登的广告？ 旁边的应宇征说道， 是的。 结果总编看了一眼纸条便愣住了， 嘴里不由自主地念叨着， 不要让时代的悲哀成为你的悲哀。 他抬头看向任小素， 这句话是谁说的？ 我说的。 为什么说这句话？ 因为我想告诫弟弟不要在这个时代里随波逐流，现在刊登这个广告只是觉得应该把这句话告诉更多的人知道。 总编笑了起来，他才不信任小素这鬼扯的理由，只是他一瞬间就喜欢上了这句话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总编拿着纸条看了良久说道， 这个广告你付20%的费用就可以了，40万是柳毅这两个字的广告费，其他的我给你免了。我不问你刊登这广告有什么目的，我给你刊登到明年6/1。 旁边应雨征都愣住了，一下子就免了160万呀。任小素也疑惑， 您这是图啥？ 总编抖了抖手上的纸条说道， 这句话值这么多钱。 这一刻任小素心中触动了一下，原来这个时代还有人把一句话看得这么值钱。这段时间壁垒联盟的疆土上发生了太多事情，西南战争、西北战争、74号壁垒遭遇核弹攻击，总编走在洛城的街道上都能听见百姓们在讨论这些战事。这个时代正在逐渐崩坏，人类刚刚建立好的秩序也在逐渐崩坏。刚刚他训斥那个记者，也是因为对方想要出名就编造新闻，也不是编造吧，就是听了别人的一面之词，没有调查没有取证就写了稿子，标题也写得很耸人听闻。那个记者说，别的报纸也这么做，这样大家的报纸就能卖得更好，写这篇报道的记者也会很快出名。可时代如此，我们就该与时代同流合污吗？总编偏想逆流而上。总编看向任小素笑道， 行了，这句话明天就会见报。我叫江旭，很高兴认识你，或者准确地说，很高兴能看到这么一句话。 任小素哭笑不得，对方的言下之意是其实对他本人并不是很感兴趣。任小素起身让周莹雪付了这40万，这笔钱是周莹雪洗过的，别人查不到踪迹，其他的钱还得走一趟黑市才能再用，正好黑市就在洛城旁边。出了希望传媒的大楼，周莹雪在旁边兴奋道， 老爷，这江旭可是传说中的人物啊，他就因为你的一句话免了160万啊，老爷你也太厉害了吧。 行了，拍马屁也适可而止。 好嘞。 天色不早了，任小素带着周莹雪直奔洛城的酒店，他对这个壁垒城市忽然来了一些兴趣，想要逛一天再走，不会耽误什么正事。开好两个房间，洛城的酒店服务跟黑市一样亲切体贴。任小素坐在房间的落地窗旁边，看着刚刚从希望传媒顺出来的报纸，报纸是今天的。任小素寻思着自己都掏了40万了，顺一份报纸不算什么吧，只当是赠品了。报纸上依旧是大版大版关于周氏74号壁垒的讨论，周氏已经组成了新的救援团队前往74号壁垒，看是否有重建的可能，或将选择新址建造新的74号壁垒。之后依旧是批评火种公司，其他的报纸基本上都已经把火种公司给遗忘了，毕竟核弹才是现在的热点啊。而希望传媒不同，依旧在报纸上希望火种公司可以公开他们的研究，证明他们现在的研究没有违反科学伦理。第三版开始说庆氏和罗兰的事情，这记者甚至还赞扬了一下罗兰胆气过人，只是任小素看到罗兰声泪俱下的感谢发核弹之人时，差点就笑出声了，这胖子真是不要脸啊。最后翻到了娱乐版，最大的新闻赫然是李然已经回到了61号壁垒， 粉丝夹道欢迎，慰问他们的偶像。等到夜色降临时，周莹雪忽然敲门说要出去吃饭，任小素把手边报纸放下一起出门了。这边任小素刚走出酒店大门，老李和秦生忽然从酒店后厨里走出来，找酒店前台要了房卡去打开任小素的房门。两人很谨慎，进门之前先检查了一下房间内是否有任小素留下的陷阱，结果什么都没有。 搜查各个角落，看有没有留下他的头发。 掉头发并不是中年人的专利，若是任小素在房间里洗过澡，就一定会有头发在地上的。两人戴着手套将房间彻底搜查了一遍，可惜什么都没发现。老李疑惑道， 他下午进酒店后是洗过澡的，可卫生间地上一根头发都没有，是他把所有头发专门都捡起来了吗？ 秦生挠挠头， 也可能是发质比较好。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当然是明天再过来找找了。 万一他不是呢？ 哎，不是的话我们也没什么损失啊，只是来找根头发去鉴定一下而已。 那如果真是呢？ 真是的话， 老李皱眉，他们还不太了解这个少年，很难说自己是否能接受这个结果。老李叹息道， 唉，起码这还是个正常人，而且看样子人也不坏，虽然看起来不是很能打，但这个结果已经没有距离我们期待的太远了。 一路上老李他们虽然和任小素聊得比较多，但从外表来看总觉得任小素瘦瘦弱弱的，不是很能打一样。他们骑士组织里一个个都是强大的超凡者，这样的少年真能驾驭这样的组织吗？老李心中存疑。要知道骑士们虽然以人和为信仰，却不一定非要认人和的后代为主啊，还是要看看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才行。例如张清溪、吴定远那样的骑士看起来挺和善的，但一个比一个傲气。只是老李和秦生他们都不知道任小素在西北和西南干过什么事情，还有前一段时间里安京寺和火种公司的闹剧里任小素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如果他们知道，大概就不会觉得任小素不能打了。此时此刻任小素还不知道他房间里正发生着什么，两名赫赫有名的骑士偷偷摸摸到他房间里，就为了寻找他的头发。洛城的夜幕很繁华，比任小素想象的还要繁华许多，就连73号壁垒这样的财团根基也没法比拟。大概是因为洛城允许自由贸易的关系，这里的商业要更加发达一些，而且星河集团的风气也是这样，鼓励创新，鼓励奇思妙想，鼓励商业。这里的大学也更加自由，不像其他财团一样所有学生都必须投入财团本身的科研工作里去。清河大学现在算是整个壁垒联盟里唯一一所始终开放艺术门类学科的大学了。来到广场上，任小素还能看到有人弹着吉他唱歌，也能看到有人在搞行为艺术，把自己身上涂抹得花里胡哨的。周莹雪忽然欣喜喊道， 哎，老爷，那边有人在变魔术啊。 可任小素转头看去，当看到那个表演魔术的人时却转身就走。那年轻的魔术师隔着人群笑道， 老朋友见面，难道不该打个招呼吗？ 广场上，任小素原本想直接离开，可那位魔术师的话让他脚步停了下来。他回头看去，李神坛就站在人群之中，手里还拿着扑克，刚刚还在表演魔术的他已经停下手中的动作。围在李神坛身边的人群看向任小素这边，任小素则随手戴上兜帽，以免被太多人记住长相。李神坛见任小素停下脚步便笑了起来， 稍等一下，让我把这个魔术表演完。 说着人群回看李神坛，却见李神坛右手之中的扑克牌忽然像泉水一样涌上天空。明明他手里只有一沓扑克牌，可此时飞在众人头顶的扑克牌却犹如遮天蔽日一般旋转飞行着。慢慢的， 那扑克牌汇聚成一个龙卷，向李神坛笼罩过去。人群之中发出惊呼的声音，他们已经分不清楚这到底是魔术还是魔法了，也想不明白到底是什么在牵引着扑克牌旋转。让人眼花缭乱的扑克牌终于将李神坛彻底包围，围观的人群已经彻底看不见李神坛的踪影，只能看到扑克还在快速地旋转着。那数不清的扑克龙卷之中，李神坛笑道： 三二一。 话音刚落，扑克龙卷一下子落在了地上，而当中的李神坛已经没了踪影。人群一下子欢呼起来，他们从小到大都没有见过如此神奇的魔术，而且大家距离魔术师这么近，他们亲眼看着魔术师凭空消失。有女孩尖叫起来：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李神坛在洛城表演魔术也有一段时间了，因为他神奇的魔术以及出色的外表，吸引了好多女孩成为了他的粉丝，每到晚上就会有好些人来到广场上等待他表演魔术。而李神坛也没让观众失望过，他的魔术从来都不重样，观众也从来都看不出他是如何做到的。任小素皱起眉头，连他都没看出来李神坛是如何做到的。这时他背后响起李神坛的笑声： 这个魔术怎么样？ 任小素回头看向李神坛问道： 怎么做到的？ 李神坛谦虚地笑道： 哎呀，障眼法而已。 可任小素明白，这绝对不是障眼法这么简单，他只是不明白李神坛为何会出现在这里，而且明明是一个传奇级的大超凡者，却如此喜欢在街头表演魔术。李神坛看了一眼任小素旁边的周盈雪，但他什么都没有问，反倒是想起了什么事情似的： 对了，跟我来，我还有东西要给你呢。 说着李神坛便当先朝广场旁边的一个小公园里走去，那里是许多壁垒居民散步的地方。李神坛在前面走着，也不担心任小素一走了之。到了没人的地方，他不知道从哪取出一块黑布扔在草坪上，这一举动给任小素看得一愣。李神坛要干嘛？李神坛看着任小素笑道： 给你变个魔术。 说着他朝黑布吹了口气，然后将黑布一下子掀开，只见草坪上竟是放着一大堆金条。李神坛开心地笑道： 这是给你的东西，喜欢吗？ 周盈雪眼睛都直了， 可一贯贪财的任小素一动没动，只是皱眉问道： 什么意思？ 这是从宗室那里劫来的，不过还不是我劫的，是一个叫做王从阳的超凡者劫的。 王从阳？劫谁的？ 任小素忽然感觉好像这背后有什么很重要的事情。 应该是一个宗室的旅长吧。王从阳当时开着他的小火车，撞翻了旅长转移资产的车子，然后他拿走了一半黄金，我也拿走一半黄金，知道你喜欢这个，所以特地给你留着呢。我可一点都没动啊，我们的日常开销都是靠表演得来的。 这时候任小素忽然想明白一件事情，当初他们尖刀连在宗室腹地遭遇了一支装甲旅的追杀，大家一直想不明白这装甲旅不去正面战场，反倒跑回来宗室腹地追着他的蒸汽列车跑是图啥。现在才知道合着自己也替王从阳背了一次黑锅。那他们根本就不是追杀自己的，而是看到蒸汽列车以为是王从阳也在，所以追杀王从阳，想要拿回自己的财产。任小素顿时就无语了，复刻别人的技能也不能乱用啊。不过任小素还是没有拿金条，说实话他不是那么想和李神坛打交道，因为正常人和疯子打交道是非常危险的，你完全想不到对方做这件事情的意义何在。任小素转移话题道： 你身边的那个小姑娘呢？ 任小素问的是司隶人，以前这俩人不是形影不离吗？ 说话间，严小素还往天上看了一眼，想看看司离人是不是又在哪里飞着呢。 哦，他最近迷上看言情小说了，天天都不出门的。 你为什么来洛城？ 因为这里比较适合我这样卖艺的人生存啊。你不觉得洛城这座壁垒里的居民比其他壁垒的居民都更有生气吗？其他壁垒让我感觉都死气沉沉的，像是坐在家里等着财团盘剥一样。 周莹雪始终站在任小素身后一言不发，她知道现在不是她说话的时候，而且任小素仔细打量着李神坛，她总觉得李神坛的目的并没有那么简单。会是专门等在这里找自己的吗？也没道理啊，自己也是偶然才来洛城的。任小素突然问道， 你未来打算干什么？就在洛城表演魔术？ 不不不，我在等一个奇迹。 就在这时，还是李神坛先结束了聊天，他说道， 时间不早了，小姑娘还等着我买烤红薯回去给她吃呢，这些黄金呢就放在这里，你想要的话就带走吧，不想要的话我也没有办法，我们一定还会再见面的。对了，我建议你去一趟清河大学，也许会有收获。 说完，李神坛转身就走，毫不拖泥带水。这种做派就像是兴起而至，兴尽而归。周莹雪看着李神坛远去的背影，忽然问道， 老爷，他谁啊？ 李神坛。 很耳熟啊，但一直想不起来是谁了。 周莹雪苦苦思索， 恶魔耳语者。 任小素看向旁边草坪上的黄金，最终还是将黄金都收进了空间里。而周莹雪听到恶魔耳语者的时候就愣住了， 他就是恶魔耳语者，长得还挺好看呢，怎么看也不像是传说中的恶魔啊，而且李神坛这样的人还给老爷你送黄金，老爷你也太厉害了吧。 任小素瞥了周莹雪一眼，这拍马屁之频繁已经让他有点麻木了。夜幕中，李神坛捧着刚买到的烤红薯一路小跑着回到了他和司离人的小院子里，这时候司离人小姑娘还捧着小说看得津津有味。李神坛抱怨道， 我大老远买红薯回来给你，你好歹跟我打个招呼道个谢吧，为了不让红薯凉了，我还是跑着回来的。 司离人笑眯眯地把书放下， 谢谢神坛哥哥。 说着，他从李神坛手里接过红薯，然后看着李神坛疑惑道， 哥哥，你好像很开心的样子啊。 我见到任小素了。 见到他有什么高兴的？ 我让他去清河大学呢，但我没告诉他干嘛去。 然后呢？ 你想啊，他就这么毫无准备地带着他的那位丫鬟去了清河大学，这要是正巧碰到杨小姐， 李神坛眼中迸发着强烈的光芒， 那该有多有意思，多好玩。 司离人最近也恶补了许多言情小说，他听李神坛这么说忽然也来了兴趣。 然后杨小姐与任小素反目成仇，在洛城里面展开追杀，狙击枪轰鸣中，周银雪率先倒地。 追杀还不至于吧， 大女主的戏不就该这么写吗？她什么时候去清河大学啊？ 今天已经太晚了，应该明天就会去了。 那我们也去看看吧， 也许他们碰不见呢，毕竟清河大学挺大的，两个人相遇的几率会比较少。 那只当去逛逛嘛，我还没去过清河大学呢。 万一我被大学生认出来怎么办啊？我现在也很出名的，会有好多女孩子找我签名的。 你都开始有偶像包袱了吗？ 任小素回到酒店之后一直没睡着，倒不是别的事情，而是脑海里一直回荡着李神坛对他说的话，去清河大学一趟一定会有所收获。这个收获是什么呢？因为缺少信息条件，所以任小素怎么猜也猜不到。这句话就像是有魔力一样，让任小素第二天早上醒来就去敲了周莹雪的门。 说自己要去清河大学一趟，周莹雪不用跟着，继续睡觉就好。结果周莹雪两分钟就收拾好了，说自己也要去看看，她还没去过清河大学呢。两人吃过早饭就直奔清河大学，老李和秦生则再次出现在酒店里面，两人直奔任小素的房间。可这次的结果仍然是一无所获，别说头发了，连根汗毛都没见着。老李疑惑地说道， 这小子不会是个光头吧？难道现在戴的是假发？ 他和秦生两人面面相觑，秦生说道， 也有可能是比较谨慎，专门把头发都收起来了吧，很多杀手都是这么做的，从来不留下痕迹。 也许吧，咱找他们去，再试探试探。张清溪那老小子把这事推给了咱俩，其他人也都挺关注的，必须得弄清楚才行。 此时任小素和周莹雪已经走进了清河大学的校门，没有人拦着他们。这里不像其他财团的大学，那些大学可都是全封闭的，想进去都要检查证件，进去了以后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还不如叫做机密研究所比较贴切。大学里年轻的男男女女走在校园里，一个个洋溢着轻松且自由的笑容，还有情侣牵着手走过。任小素站在校园里看着这些无忧无虑的大学生，忽然就感叹，这样的生活似乎已经离他太过遥远了。这里的学生谈恋爱、打篮球、跳舞联谊的时候，他在实验体的追捕下逃命，还和尖刀连在荒野上出生入死，在146壁垒里面对炮火与敌人，双方就像是生存在两个世界的生物一样。可任小素回首望去，发现他没有什么回头路可走，那些纷乱的混乱的事情一点点推着他向前走。他的生活从来就没有给过他选择题。下一刻，周莹雪说道， 老爷你看，好多学生正在往同一个方向赶去，步履匆匆的样子，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任小素疑惑，难道这就是李神坛告诉他的收获？ 走，咱们也去看看。 只是到了那人山人海的地方，让任小素有些失望。他看到好多人围在一个舞台下面，而台上看样子是在搞什么辩论，辩论的话题就是人类该不该使用核能。因为74号壁垒的事情，清河大学这种汇聚了许多有思想大学生的地方，肯定会对这种事情产生关注的。台上的大学生各执一词，可任小素对这种纸上谈兵的辩论赛真是一点兴趣都提不起来。人类到底该不该拥有核能，任小素也不清楚，但他知道这玩意儿已经存在了，还远距离亲身经历过。不管现在学生们辩论的有多激烈，该来的还是会来的。周莹雪饶有兴致地笑道， 老爷，这些学生看着和你是同龄人吧，甚至还比你大一点，但看起来都还像是没长大的孩子呢。 周莹雪说话的时候并没有压低嗓门，旁边好几个学生朝他俩看了，任小素没好气地戴上兜帽， 少说两句会死，这是你拍马屁的时候吗？好歹小点声啊。 哦， 台上正辩论的激烈，周莹雪又说道， 哎，台上那小子看起来有点眼熟啊。 任小素顺着周莹雪的目光看去，那人何止是眼熟，正是他们之前救过的许志呀。许志身为清河大学的学生会主席，之前去黑市没有等到周莹雪就又回来了，现在学校有重大活动，他当然会出现在这里，而且还是这场辩论赛的主持人。 我想起来了，咱们救过他，当时他的钱准时就打到我的账号了。 有人看向周莹雪，寻思女人在这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呢。任小素说道， 走吧。 他是怕周莹雪再乱说什么，而且任小素自己对着清河大学失去了兴趣， 也不知道李神坛为何会说那样的话，难道是想让自己过来听一场辩论，然后回去劝说庆氏放下核武吗？不知道什么时候西南的恶魔李神坛也变得这么悲天悯人了，不能够啊。就在他们转身离去走出人潮时，台上的许志骤然看见了周莹雪的背影，这魂牵梦绕的背影他太熟悉了。台上正辩论呢，许志忽然从台上跳了下来，搞得一个个辩手们都懵了。只见许志努力地分开人群，想要找到周莹雪的身影，可对方已经消失不见了。有人问道， 你找什么呢？ 许志问道， 你们刚才有没有看见一个女人，还有一个戴着兜帽的少年？ 大家面面相觑，好像有点印象。 刚才是有这么两个人站在这儿呢，而且好像还挺看不起我们似的，不过他俩听了一会儿就走了。 你找他们干啥？ 许志来不及解释太多。 他们救过我。 说完他就冲出去了。场中其他人渐渐哗然，整个清河大学都知道许志之前被绑架过，是一个神秘少年带着他的丫鬟救了许志。这事当初还闹得沸沸扬扬的，勾起了不少人的兴趣。现在这两人竟然出现在了清河校园里，有人嘀咕道， 会不会是许志认错人了？ 不会。 刚刚就在周莹雪旁边的一个女生说道， 那个女人自己也说了，救过许志就是他们俩。 慢慢的没人再关注辩论赛了，至于人类到底该不该拥有核能也不重要了。好多人朝着许志离开的方向追去，也想看看这两位传说中的人物到底是个什么样子。许志一路追出了校园，可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任小素和周莹雪。许志站在马路上，神情有些茫然和沮丧。另一边的教室里，杨小锦正坐在靠窗的位置，她前面一个女生忽然回头对她问道， 哎，小姐，听说正德广场那边正办辩论赛呢，辩题是人类要不要使用核武器，咱们下课了要不要去听听啊？ 杨小锦愣了一下，这女孩跟自己虽说是同学，但她向来独来独往，跟对方并不熟，对方怎么会突然邀请自己呢？杨小锦只是思索了一秒，便委婉拒绝道， 没时间。 前排的女生哦了一声， 哦，也是，核武器这种事情感觉距离我们很远的样子，去听这种辩论赛也没什么用。 杨小锦表情没什么变化，核武器这种事情距离普通的清河大学生确实很遥远，但距离他杨小锦可并不遥远。要知道他参与过两次摧毁李氏核试验基地的行动，而且全部成功了，他的人生经历注定他与这些大学生没什么共同语言。那女生被杨小锦拒绝以后便扭过头去，这时候下课铃响了，那女生听到清脆的下课铃便怔了一下，旁边有其他女生小声说道， 哎，你怎么会突然邀请她去听辩论啊，明知道会被拒绝的。 那女生自己也疑惑地小声道， 对啊，我怎么会邀请她呀？ 教学楼下面李神坛和司令人一大一小俩人偷偷摸摸地蹲在草丛里，李神坛都急坏了， 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打下课铃啊，催眠被惊醒了。 神坛哥哥，你这次催眠有点不靠谱啊。 这次就是用了一个眼神，这种催眠方式还是有些不太稳定， 看不成好戏了呀。 司离人眼巴巴地看着李神坛， 没事，以后一定还有机会。 早晨的时候，李神坛和司离人早早就来到了清河大学里，并装作偶遇似的对杨小锦的同学进行了催眠。原本两人想着能用这种方式把杨小锦和任小素凑一起去，结果失败了。李神坛突然笑了起来， 明明那么想见面的两个人，近在咫尺却见不到，想想也很有意思啊。 司令人挥舞着可爱的小手兴奋道， 这种桥段我在言情小说里见过。 此时杨小锦正走出教室，他忽然皱起眉头来，总觉得哪里有些不太对劲， 但还没想明白呢，门口一个男生拦在了杨小锦的面前。这男生是清河大学里有名的情场老手了，而杨小锦在清河大学里格外的出众，所以喜欢他的人也茫茫多，这只是其中一个罢了。近几个月来，杨小锦拒绝的男生怕是比他杀过的人都多。虽然这个比喻好像不怎么恰当。那男生递给杨小锦一封情书， 这是第二次鼓起勇气来见你，可能你们班里的女生对我都有些误解，我真的不是他们口中的渣男，请你给我一次机会。 杨小锦看了一眼对方手上的情书，连碰都懒得碰一下，他安慰这男生说道， 班里女生没说过你什么，你确实不是渣男，渣男身高得1.8米。 对面的男生当场石化了，教室里有几个女生酸了，杨小锦来了之后，旁边的男生注意力全在杨小锦身上。可杨小锦说有喜欢的人，却从来没有带到学校里面过，肯定是拿不出手才不带到学校里的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